再见，真的不该在秋天。 秋天秋雨落片片，青叶随着一点点。秋天秋风吹得心儿也心酸， 分手分离分不断， 对你思念的情感。 说再见真的不该在秋天，说再见真的不该在秋天。